北京时间九点整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突破桎梏，创造未来。在不同的领域，他们书写了传奇，像驱走黑暗的火把，像指引航路的灯塔，他们就是传奇，就是传奇。 FM 95.4 AM 603，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，走进那些光彩熠熠的不凡人生。 FM 95.4 AM 603，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栏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提供，周日9点至9点半，周六周日12点半至1点，敬请收听，更多精彩尽在听听 FM。 对祖国，他们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；对人生，他们始终秉承着自信豁达，凝聚人生精华，抒发时代强音，听大时代中的大家故事，品壮丽人生里的大家精神。 1946年，钱伟长放弃了在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的工作，告别导师冯卡门教授，回到清华大学机械系担任教师。上个世纪50年代，我国的高等教育照搬苏联式的高度集中和专才教育。1957年1月，钱伟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《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》。在文章中，他明确反对照搬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。 我反对苏联，这苏联那一套不是我们需要的一套，这个基础课很不重视，就是数学、物理、化学都让讲师来讲，另外有文学、理学，北大都到北大去了，而这个工学工的人必须把这个学好，他不管，说的就是这样。 当时你能够敢于明确的提出来反对学苏联？ 明确提出来。 当时苏联是老大哥。 老大哥我不管，你那东西我晓得，我在苏联的文献很熟的，他们的工作不好，我是很清楚。 钱伟长的教育理念一经提出，便在清华园内引起了长达3个月的大讨论。不过谁也没想到，